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今天是教会年最后主日，因此我们今天就好好思考最后的事，主要是这整个世界最后的日子，然后耶稣就要再来，为了带所有属于他的人进入那天堂的荣耀里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来。在马可福音整个第十三章里，耶稣都在谈最后的事。这章一开始，耶稣的一个门徒提到耶路撒冷圣殿漂亮的石头，耶稣回答说，这圣殿快要被毁灭了，现在是这圣殿与整个耶路撒冷最后的日子。接下来耶稣在这一章里就用这个机会继续谈整个世界最后的事。在今天这一段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七节，耶稣主要在谈世界的末日，但中间的一小部分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他应该主要在谈耶路撒冷的拆毁。我们现在一段一段再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先念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很清楚是关于整个世界最后的日子。第二十四节，耶稣说，在那些日子，那灾难以后，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。有一天这日子真的会来，真的太阳会变黑，月亮会不放光。彼得后书也说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体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些事发生之后，接下来耶稣就要在大能力大荣耀里驾云降临，真的真的有这一天会来。你或许觉得这好可怕，怎么办？但是你不必害怕，因为当时主必差遣他的天使把上帝的选民通通招聚了来，欢迎他们进入天堂。那么谁是上帝的选民呢？就是你这一位受洗归入基督的人。上帝就是在你受洗的时候拣选你，他甚至呼叫你的名字，比如何明念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那日子对你这一位基督徒来说，真的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，你真的不必害怕。好，我接下来要念二十八到三十节，这段应该是指耶路撒冷在公元后七十年如何被罗马军队拆毁。因为在第三十节耶稣说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并且虽然我们中文和本的圣经的翻译在第二十九节说人子，就是耶稣自己进了，但是原文希腊文没有人子这两个字，原文只有他，就是可以当作人字边的他，但是也可以当作没有生命这个东西或者事情的他。所以和合本修订版就翻译成那时候进了，而不是人子进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念这三节。第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即使看见这些事成就， 也该知道那时候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当时耶稣的门徒需要注意耶路撒冷快要被拆毁的预兆，他们的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，事情真的是像耶稣所预言的，耶路撒冷与圣殿真的被毁灭了。照样，这也让我们引到下一节第31节，就像圣殿废去了，照样有一天整个天地都要废去。我们今天的人要注意这个。但是虽然天地要废去，但是耶稣的话却不能或者绝不会废去。那么在这里，或许我们就可以简单的问，如果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耶稣的话永远不会废去，那么我们应该注重哪一个呢？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。我们现在要看剩下整个剩下的部分，就是32到37节。因为这整段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，主耶稣叫他的门徒，也叫我们一定要警醒。好，第32节，耶稣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。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是的，要警醒。我需要先谈一下第32节，因为有可能你听到耶稣说，连他自己就是子，圣子上帝，连他都不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圣子上帝怎么不知道呢？就是因为当圣子道成肉身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当他还没有死复活的时候，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限制他神性的能力，他不让他的神性充满他的人性，不让他人性分享到他神性的能力，包括知道未来的事。所以在这时候，按照他的人性，他就是不知道的。但是他受死复活之后，他的人性随时都领受了他神性的大能。现在圣子上帝耶稣基督，他非常清楚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，就是他自己什么时候会驾云降临。但是耶稣在这段的重点是他的门徒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要试着去猜测这日子是什么日子，因为我们就是不可能知道这件事。也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，所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，我们就是必须随时警醒。那么我们是如何警醒的呢？答案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主要有两件事我们应该做。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，我刚才已经暗示了，我说如果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耶稣的话永不会废去，那么我们应该注重哪一个呢？我们当然要注重耶稣的话，上帝的道，因为他不会废去。就是这永远不可能废去的上帝的道，就是这个会使我们随时准备好。今天耶稣的话叫我们要警醒， 今天耶稣的话也使我们警醒。等一下我要回到这点，但是我先要讲第二件事，为了警醒我们应该做。这件事就是耶稣在这最后的部分所强调的，当我们还在等待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他的仆人就是应该好好地做他给我们的事做。第34节耶稣说，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。这就是指我们在路德会所叫做圣召的观念。那我知道我们这边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圣召的观念，但是还是今天有一些新的人，所以我还是简单地复习一下圣召是指什么。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，还在等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上帝把我们他的仆人放在不同生活的位置或者职位里面，为了好好地服侍别人。那这些位置或职位都是在四种不同的领域里面，所以有家庭的领域，有工作的，有整个社会或者国家，还有教会。那在每一个领域里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还有责任。比如说我自己在家庭的领域里面，我有好几个不同的位置或者角色，我是我太太的丈夫，又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我也是我父母的孩子，也是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的弟弟，现在我也是 Enoch 的外公。那这些不同家庭的位置里面，在这些不同里面，我都有不同的责任。比如说我这位丈夫，我要爱我的妻子，为她牺牲。那如果换到工作的领域的话呢，我是一个宣教士，也是个牧师，也是个老师，我要好好地负责这些不同角色的责任。在国家我是个公民，在我跟我太太所住的社区里面，我们是很多人的邻居。在这些各个的角色或位置里面，我都有不同的责任。在那四种领域，你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不同的责任。上帝也把权柄能力给我们每一个人，用来好好地做在这些角色里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些每天的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警醒。这个就是耶稣今天在我们的经文所说的，他说我们要警醒，就是随时做我们这些仆人应该做的事情。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要他看到我们没有在做，反而在睡觉。那么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晚上不可以睡觉，不是，乃是我们每天在这些不同的圣召里面，我们应该好好地服侍我们周围的人。那这个观念应该不难，我们那样做，我们就是在警醒。那么接下来要问的，要思考的当然是我们有没有在做，或者我们做的好不好，我们警醒的怎么样。我们应该做的有那两方面，我们要好好地聆听、阅读、默想、思考、学习那永不会废去的耶稣的话，上帝的道。我们另外也应该好好地在我们各个的圣召里面好好服侍别人。注重上帝的道最主要是关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这个垂直的领域。那在圣召里面服侍别人当然是关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，就是这个横线的领域。那么我想多多少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关于上帝的道，至少你们今天都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听上帝的道，这很好，下礼拜再来，感谢主。我们不同的圣召呢，我们也就是跑不掉离不开他们。我们就是在这些的位置里面，我就是一个丈夫， 比如说你的工作也是，即使你勉强地做，你还是在做，还是在服侍别人。但是无论我们在谈注重上帝的道，或者在谈圣召的服侍，我们都有很大进步的空间。说实话，我们常常甚至是偷懒，没有认真在做，几乎像耶稣所说的在睡觉，就是没有在警醒。是的，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在警醒。那怎么办呢？承认你没有在警醒，就是警醒的第一个步骤。你承认吗？我希望是。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到警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注重聆听上帝的道。我刚才说，上帝的道又叫我们警醒，但他又使我们警醒。是的，上帝的道叫我们警醒，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警醒不来。所以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的道使我们警醒。上帝的道如何做呢？如何使我们警醒呢？上帝的道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。上帝的道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。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警醒了，是完全完美的警醒了。怎么这样呢？首先，上帝的道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了。很多圣经经文都谈到这个，我今天要主要用约翰福音20章31节。约翰说，他可以记载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记号，但是他选择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所记载的，是要使你们相信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耶稣，并且使你们相信了他，就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知道他所记载耶稣所做所说的事，就是会使人信他，并使他们因为信了耶稣，就在他的名里面有生命。上帝的道使你信耶稣，并且信耶稣就是等于你与他联合了。信心就是你与基督的连接。上帝的道加上水，就是洗礼。圣经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洗礼使我们与基督联合，使我们与他一同受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加太书3章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穿上基督了。那你受洗了吗？那么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是归入基督了，是披戴基督了，与他联合了。好，接下，因为你与基督联合了，所以所有属基督的，现在也算是你自己的。比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，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基督的智慧是你的智慧，他的公义、圣洁、救赎都是你的。照样，基督的警醒也是你的警醒。基督有没有警醒？他随时都完全完美的警醒。最明显的例子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门徒有没有警醒？对，根本没有。对，他们都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呢，他是非常警醒，非常专注于在他要做的事上，他父上帝主要给他要做的事上，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应该借着每天好好专注在上帝的道上而警醒，但我们常常不怎么警醒。但耶稣呢， 甚至他只有12岁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的时候，他已经非常熟悉上帝的道。另外，当撒旦在旷野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每一句话马上都是引用上帝的道，从旧约用来反抗胜过撒旦。耶稣完美的警醒，在我们不同的圣召里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认真的服侍别人，但是我们常常偷懒，甚至像门徒一样，我们打瞌睡了，我们就是常常不警醒。但是耶稣呢，他父上帝所 交托他的事要做，耶稣有没有做到完全完美的做？就是在那客西马尼园里面，他很顺服地对他的父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照你的旨意。耶稣就是照父上帝的旨意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 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就是在各方面完全完美的警醒。你这一位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你在基督里也是警醒了，完全完美的警醒。你是不是个罪人？你是。按照你自己的表现，你是不是够警醒了？没有。但是到最后，唯一的警醒能够让我们真正准备好耶稣的 再来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警醒，但他的也是你的警醒。那么你那不够警醒劣质的表现呢？耶稣完全赦免了他，耶稣洁净了他，父上帝就是没有看到他。是的，羔羊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你的衣裳，你在基督里是警醒了，你都准备好，你不必害怕，你可以欢喜快乐地等待耶稣在世界末日的再来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